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是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。书上说，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对自己感到没有把握，她们变得沉默安静，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里出现的奇妙变化。我觉得我身上发生的变化，无论是外表的还是内在的都很妙，每一次都让我感到自己拥有了一个甜甜的小秘密。而且尽管有痛苦，我还是期待着他再一次到来，想再一次的感受自己身体里的秘密。 是秘密。 凤山太太，下来吧，咪咕他们来了。 哦，咪咕，克拉拉先生，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。 我给大家送来了新年的问候。 谢谢，可是你们怎么也应该给自己多留一天时间呀。 快别这么说，见到他们多高兴啊。 哦，你的身上带着一股风的味道，还有一阵冷气。 哦，小安妮啊，对了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 谢谢。 还有这个。 玛格，你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 我好多了。 我们给他吃各种各样的药丸，好让他别咳嗽出声来。 咪咕，克莱拉先生，你们好啊。 但愿新年和平能到。 你看见穆西了吗？你有没有在附近看见他？ 对不起皮特，周围的邻居我都问过了，他们没看见。 瞧啊，咪咕给我们带什么来了？ 蛋糕。 蛋糕。我去拿盘子。 谢谢你咪咕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你这几个星期的定量糖就都用完了。哦，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我们有很久很久都没见到过蛋糕了。记得吗？还是去年的今天，你给我们大家送过来一个，我永远都不能忘记。你在上面写着，愿1943年实现和平，愿1944年实现和平。啊， 怎么说呢？和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。啊，你好，达斯先生。 哦，你好，密普。 哦，你好吗？ 哦，克莱拉先生，你好。亲爱的，都在这儿。哎，咱们一共几个人呢？ 对不起，我不吃。 我也不吃。不，一定要都吃一点。 真的不能吃。 哦，那好，那咱们就是七个人。 八个，是八个。咱们一直都是八个人。 我没有算玛格，我想他是不吃。 玛格为什么不吃？ 我想他吃一点倒是不碍事。 是啊。 好吧好吧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再咳嗽罢了。 还有，这个蛋糕，必须由弗兰克太太来切。 这有什么区别吗？ 这又不是弗兰克太太的蛋糕，你不是送给我们大家的，对不对？ 弗兰克太太分东西公平一些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好了好了，别再浪费时间。 难道我给大家分东西就不公平吗？ 好了，克雷。 不行，你得跟我说清楚。 是的，是的，你分东西都一样，只不过冯丹先生那份总是多一些。 你胡说！ 哦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瞧见没有？因为一个小小的糖蛋糕，就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。 弗兰克太太，刀在这儿。 谢谢。密普，你真的不吃一点吗？ 真的不吃，我马上就得走。 密普，也许穆西回我们家去了，他们说猫，你能不能替我去那边看看？ 有时间我就过去，可是他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，恐怕。 恐怕，穆西早就成谁家餐桌上的美味了。 咪咕，这蛋糕的味道真不错。 是啊，真的很好吃。 德克好福气，找个女孩会做这么好吃的蛋糕。 对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晚上德克还要带我去参加晚会呢。 哦，多美妙啊！你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人都吃了什么，穿了什么，记住所有的事情，然后讲给我们听。 我会一点不落的全告诉你的。再见了，各位。 再见。 等一下，帮我办件事。 你要干什么啊，穆蒂？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啊！ 怎么了？ 爸爸要卖了他的大衣，妈妈